和你的旧友，我叫我的魔，你有儿女情，我有相思恨，只要是父老兄妹，欢声笑语我，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，什么也不说，祖国接到我，一颗波荡心那愿天下不快， 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阿黑歌与阿什马，穆玄甫演唱的草原之夜，李谷一带出的难忘今宵。 心甘是妈妈，天朝地势里生花地青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谁要对石林把歌唱，多金石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唱阿什马，心甘是妈妈，天造的石林生花的精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谁要对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的石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唱阿什马， 阿黑哥 阿什马，

艰险，洒下一路多英声，山跌宕水纵横，顶风逆水雄心在，不负人民相逢，我

多少深情的呼噜声，对你倾诉着心中的爱慕。

下面请欣赏吕继红带出的《音翔》，杨澜演唱的《疯狂世界》，钱曼华带出的《海鸥飞来了》。 的象征。我们热爱你哟，我们歌唱你，你有灵韵的志向和圣洁的心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彩蛋卓玛演唱的《吉祥的月亮》。

欢。塞的玛利亚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塞的玛利亚。像玫瑰花， 心儿放纵了，

周末